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是来自于藏族歌手降央卓玛的演绎，她的声音呢很独特，非常的低沉浑厚，是非常难得的女低音。这样的声音来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，让我们心存对于草原和河流像父母般养育我们的那份感恩，同时呢也能够体现出父母的爱的那一份深沉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依然会听到一首有关亲情的歌曲，它是张也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一首《人间第一情》，细听歌词啊，也是很动人的。刚刚我们听到的《人间第一情》是张也在90年代演唱的一首曾经打动过无数人的歌曲，非常的亲切优美。而《人间第一情》呢，其实指的也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唱出的呢也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份亲情，而他换了一个角度，是父母在年老之后来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，结果发现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陪伴儿女成长，儿女长大了，自己也老了。 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藏进了满头白发，记忆中的小

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集结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，它就是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曲《月光爱人》。这首歌呢，是由谭盾作曲，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主奏，中英文双版呢都由李玟来演唱的。这首歌呢，在2001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。歌中呢，运用中国民乐的二胡和西方的管乐相结合，展现出了东方音乐文化的这种独特魅力，堪称是划时代的中西音乐融合的经典杰作。那首李玟演唱的《月光爱人》之后，让我们来听陶喆的一首歌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《太平盛世》当中的一首单曲，就是《爱你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在2006年、2010年都获得了几项大奖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 Yeah, whoa, yeah.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一首《黑色柳丁》。创作这首歌呢，陶喆说是源于911事件，当时他正在加州，通过新闻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于是就创作了《黑色柳丁》这首歌，透过摇滚乐的沉重力量去诠释失去爱的那种苍凉和悲愤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那首《忘忧草》。希望您能喜欢今天贾薇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往往有缘没有分，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唯一谁的人，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，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青青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